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文艺广播的主持人静乔。作家林清玄的文字被很多人所喜爱，今天在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分享林清玄《持续做一个深情的人》当中的一个片段。过单纯的生活，每天有一些正向的时光，便有好心情走向明天，时时刻刻有正向的时刻，生命便无限美好，日日是好日，处处莲花开。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是来时不惑，是去时不留。过单纯的生活，柔软的心最有力量，柔软是最有力量也是最恒长的。唯其柔软，我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唯其柔软，我们才能精致，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超拔自我，在受伤的时候甚至能包容我们的伤口。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老师。郭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郭老师，在我们直播之前还是要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我们先这个说一下北京。北京这个今天下午这个天气重点呢，还是这个高温和预报中今天午后北部以及夜间大部分地区这个雷阵雨。今天上午这个光照比较强，气温上升速度很快，南郊观雁台的最高气温现在已经到了35.7度了。这个闷热天气持续，那么中午前后啊，尽量的不要外出，或者是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避免引起中暑。关于今天预报的这个雷阵雨，是这样的，这个午后北部地区出现这个雷阵雨的可能性呢不能排除。虽然目前从天气雷达上看的话还没有出现这个降雨回波，但是今天2000米以下这个大气层的水汽条件在下午以后会明显的增加，这就不能排除出现降雨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呢，北部的部分地区这个午后有可能发展起来这个降雨回波并出现降雨。这个北部去午后出行的话，这个请多加注意。那么好在就是晚高峰期间这个城区出现降雨的可能性不太大，要等到夜间这个降雨云团呢才能影响到这个全市的大部分地区。夜间的降雨呢平均雨量不大，明天天亮之前就结束了。但是呢局部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这个主要呢就是说东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说它是一个 小范围的短时间的，但是呢雨下的比较急，这一点呢要加以这个防范，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我们这个把目光转向这个世界范围的天气，从亚洲天气的重点来说呢，一个就是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这个高温天气，再一个呢就是东南亚的降雨，好在呢就是东南亚的这个降雨呢都是小到中雨，对旅游呢不是影响不是特别大。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欧美的天气，欧美这个天气重点啊，一个就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呢是天气火热，而美国东部则是多降雨的一个天气。首先介绍一下欧洲，欧洲这个七月以来呢，这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是持续的这个气温偏高，英国、法国等地呢，这是遭受了这个高温热浪天气。那么进入八月第一周呢，欧洲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这个高烧难退。明后两天呢，欧洲西部地区包括这个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等这些国家呢，气温还会再次的攀升。尤其是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将会在明后两天呢经历今年夏天以来最酷热的天气。这个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呢逼近40度，这个法国西南部气温也将在本周末达到一个40度以上，并且呢这次高温天气至少会持续到下周初。这是这个欧洲这个天气的一个特点。那么从再看看美国这方面呢，就是明后两天美国西部地区是一个持续晴热少雨的天气，而美国的东部地区有这个充足的暖湿气流从这个墨西哥湾北上，因此呢明后两天美国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的这个一个天气。而在这个东北部地区，尤其是这个上周刚刚经历了这个洪水灾害的这个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这个这个西弗朗尼基尼基尼亚州，这些呢将可能再次出现这个洪水的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些地区呢就是暂时不太适合去旅游，这么个情况。 好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旅行规划师呢，咱们要来走得远一点啊。今天好像北京天气，刚才听到的一个是酷热还是在继续当中，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 是， 这就突然让我想到了，其实这个雷阵雨啊，或者叫雨季的这种，就是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或是在一些跟咱们距离很遥远的海岛之上。 海岛好像通常会比较多这样的天气，但是我们今儿去的这个海岛，我们刚才也查了一下天气，那叫一个好。首先比北京凉快 啊，对， 现在我们一说啊，说北方这个热啊，南方是有时候都跟不上了。 对对对对对。其次呢，也并没有降雨，在最近两天。 看到有一些雷阵雨吧，雷阵雨的出现。今天此时此刻那儿的温度是27度，大家想象一下，一个海岛在27度是什么样的感觉啊？那今天我们的旅行规划师究竟是谁呢？来，我们让他自我介绍一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环球旅行家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岛旅游达人邵文。 嗯。欢迎邵文啊，邵文的声音其实在上一次我记得大概是在4月份的时候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了。 对、 啊、 是的。 邵文呢非常善于给大家推荐海岛的旅行的攻略。 嗯， 那今天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北方确实在酷热当中。 嗯， 如果在这个暑期里边还剩下足足一个月， 是 啊，说到这里还得加一句，今天是8月1号，是八月的第一天，也是八一建军节。 嗯， 我们也要祝人民子弟兵啊节日快乐、 嗯、 啊。说到这个八月啊，这一个月的暑期，这应该是暑期最后的时间了。 对， 如果各位想到海岛旅游的话，我们今天就让邵文好好给大家说一说，在我们今天推荐这个海岛有哪些特别好的一些玩法。 嗯 嗯 啊，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哪个海岛？ 刚才说27度的哪个海岛？ 对 啊、那是我比较钟爱的一个海岛，就是塞班岛嘛。 哦，太平洋上的塞班岛。 是的。 嗯 嗯， 27度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在那儿？ 27度对于塞班岛来说呢，它的温度呢是属于非常一个舒适的天气了、 嗯、 而且它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日照嘛、 嗯、 而且它晒到皮肤上不会很难受，而且会给大家很清爽的感觉，尤其是在海风面前、 嗯、 所以这种体温对这种温度对我们的身体适应感来说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因为4月份的时候张帆去了嘛、 嗯、 对吧、 嗯、大概3月底吧， 3月份差不多 了、 嗯、 对、 嗯、 那个时候去就讲说这个温度啊、 嗯、 你们其实来啊有好多朋友就问嘛，说什么时候来是最热的，什么时候来凉一点。后来他们说温度你们现在感受到的全年差不多就 是 这样。 是的、 啊、 嗯， 所以没有特别极端的高温或者低温是吧？ 没有，塞班的温度对，就是我对塞班的认知就是塞班的温度常年都是在一个平均温度27度到30度之间、 啊、 它基本上的横向温度化基本上是在28度、27、28度左右，一般都是维持在这个温度上、 嗯、那一般海岛会说分干季和旱季和雨季， 嗯， 在塞班是有这样的分法吗？因为在海岛你需要去做一些水上运动嘛，可能雨季太频繁的话也比较会影响到他们的体验。 其实对于塞班岛来说，现在来说跟国内也差不多，这会儿应该是塞班岛的也是一个小雨季、 嗯、 但是塞班的雨就是咱们之前也聊过嘛，塞班的雨就属于来得快走得也快、 嗯、 几分钟一阵、 嗯、 然后下来了然后就过去了。 他们说你千万不要就是因为那个传统的经验来判断说哎呦有雨我们今天就不到哪里去了，你千万不要啊，你要等一等， 等上几分钟 他马上就过去了。 对对对，很快的，几分钟一场。嗯 嗯，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塞班这样的好天气，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去塞班呢准备衣物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 嗯， 比如说你不用特别的说我要带上什么什么东西， 嗯， 什么样的一些服装， 嗯， 其实就是你短袖短裤，如果是女生怕空调的话，你稍微遮一下啊， 对对 对，长袖就行了。 是，嗯， 一般情况下塞班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呢，应该是全年，怎么讲，应该都是旺季吧。是吧、 对，塞班岛跟我去过的很多海岛不太一样的地方、嗯、就是塞班岛它的那个游客的密集度呢是就是游客的人数属于一个平均值、 哦、 因为它属于据我了解就是进一架飞机就要出一架飞机、 嗯、 而不是一味的往里去进不出来， 这是专门这样设计了对吧？ 对，其实我们就是了解到的就是说他们也是为了这样的飞机，也是为了保护这个海岛的一个生态环境、 嗯、 不让就是不要让大量的游客去把这个海岛过于就是 消耗的太多， 哎，消耗的太厉害、 嗯， 其实是这样子的状态。 这个、有一点像咱们故宫的这个80000人的限流措施啊、 哦， 对对对， 咱们这是用一个总的人数来限制游客不要太多， 这门票机制， 对，因为你的感受会差嘛。 对， 那如果我们再看看故宫今年的变化，我不记得我不知道原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一条、 嗯、 故宫现在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新的限流措施，是平均到每一个时段， 对， 它用时段来划 分时段、 嗯、 实际上每个地方它有不同的方法来做更多的保护、 嗯、 因为我们要留给更多的后人还要有参观还有游览的机会，所以塞班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他做的很聪明，就是他把这个航班的限流呢做了一个说进和出的限制， 对 啊，就不会有特别 有点像分时段 是吧？ 对， 他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机场的感受永远不会说突然之间 对对， 一下来了很多 上人了，嗯， 对 对, 对，没有这种感觉。 对，其实主持人这点说的很好。其实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最终的，就由从我个人上面来说吧，就是让我们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因为你人数很多的情况下，比方说有一些项目，甚至是或餐厅啊，或者你去逛逛街什么的，你人很多的情况下，你在海岛这种情况下，你自然就会有一种焦躁的这种情绪嘛。你这个人数比较平均的情况下，我们的游客一是体验感好，二一个呢就是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更舒适，没有那么拥挤，毕竟是到海岛去度假了嘛。 对，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塞班的种种好处啊， 嗯， 还不太了解塞班这个地方的朋友可以听听上文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塞班，好吧， 嗯， 比如说塞班离咱们到底有多远啊，它处在什么地方， 嗯， 咱们坐飞机多长时间能到， 嗯， 那个地方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大范围的我们可以去游览的一些项目， 嗯，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吧？ 好的， 嗯， 塞班是这样，塞班咱们从北京这边如果要出发的话，有直飞的东航的飞机， 嗯， 大约5个小时就可以直飞到那边了。而且我们塞班这个直飞过去的这个线路的话，就是我乘坐感就是它不是红眼航班，咱们就所谓的就不是夜航，我们乘坐非常舒适，我们下午就， 嗯， 起飞了，到晚上也就是北京的时间大约10点11点的这个样子就已经到达塞班了， 嗯， 其实这会儿也是我们人体最兴奋的状态嘛， 嗯， 所以我们进入塞班还是比较舒适的。你到达塞班以后呢，然后有一些很多很好的一些游览项目，比方说我们可以去做环岛啦， 嗯， 我们去看一些海岛上的这些因为一些历史吧留下来的一些原生态的一些遗迹， 嗯， 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体验到这个海岛的一个原本它属于它的历史文化， 嗯， 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游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新鲜度的。 对对，刚才你说到这个我补充一下啊，我们说从这里起飞大概5个小时左右， 嗯，对，5个小时北京就可以到达了， 我们先往南再往东飞， 对， 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到了太平洋的这个海岛的时候， 嗯， 进入的时候夜里进入这个海岛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啊，就是大家如果白天看一个海岛的降落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很明亮的环境， 嗯， 你会看到这海岸线，但是夜里进入你发现的是灯光， 对， 你看到的是你底下的灯光一点一点一点从那个非常小的然后慢慢慢慢扩大， 是的是的， 最后降落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个海面上，实际上是已经到了海岛的机场。 对， 嗯， 对，是的， 其实5个小时飞行还是比我想象中要短的， 嗯， 飞巴厘岛都得将近6个小时， 因为巴厘岛太南边嘛， 对， 哦， 对吧？ 巴厘岛比塞班还要再远一些嘛， 再远一些， 对对对，嗯。而且还有一个塞班，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塞班岛我们的游客不用办理很多手续， 嗯， 因为它是属于免签国家， 对， 嗯， 对，直接就可以到入境了。到达机场我们就直接可以出来了。 这个现在太平洋上的这些海岛包括我们说到印尼的巴厘岛， 嗯， 一般来讲这个像现在免签政策的， 嗯， 有一部分是吧， 有一部分了， 但是有一些海岛呢它还没有这样的免签措施，比如说离塞班不远的关岛， 嗯， 关岛现在就需要美签， 关岛是需要持有美国签证 对 才可以入境的，然后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巴厘岛甚至一些泰国的普吉岛这些， 嗯， 他们都属于落地签的国家， 对， 嗯， 对，落地签的， 所以这个还是有分别的， 对对。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如果你想要领略所谓叫马里亚纳的风光， 嗯， 因为马里亚纳这个概念很大， 嗯， 关岛如果我们说包含在其中的话， 对， 关岛可能进入的门槛稍微高了一点， 对对， 然后你可以先到塞班来感受一下， 对， 而且它真的是风光上是不输于它附近的任何一个海岛的。 对啊， 对， 最大的特点就是塞班区别于这个更靠东南亚这边的海岸线的话，东南亚海岸线我们开玩笑说东南亚海岸线是黄沙绿海， 嗯， 那到塞班岛的真的就是白沙蓝海了， 哎，这一点倒是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都提到过哈。 是 因为你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塞班究竟在哪里， 嗯，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感觉上啊大体上是好像知道它的位置， 嗯， 是让你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很模糊， 是 我们这样来讲吧，如果它的正北方你往正北去走的话， 嗯， 大概在几千公里的地方你会发现是在日本， 是， 然后你如果往它的西边看的话它离菲律宾不远， 对， 所以这个位置呢它决定了它离东南亚其实很近， 对， 但是它拥有的是太平洋海岛所具有的风光， 是的，没错， 嗯，今天邵文在这边， 嗯， 也是咱们这个海岛旅行的达人， 嗯， 各位有任何在今年暑期， 哎， 如果想要了解的跟海岛相关的，对，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联络我们， 是的， 我们也稍事休息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1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 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环球旅行家的旅行规划师，我们继续今天来规划海岛的行程。 嗯，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我们的海岛旅游达人邵文在给大家推荐塞班岛的行程。 嗯， 如果说大家没有去过塞班岛，还不太了解，说几天我在塞班岛就可以完成一次这样的旅行，你的推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 塞班岛现在目前知道有的飞机是北京出发的啊， 嗯， 是有3架飞机，然后每周是飞3次，周二呢飞6天4晚的，然后周四周六呢飞7天5晚的这么一个行程， 哦， 然后是往返的一个飞机， 嗯， 然后是也比较适合这个我们请假呀，这样都比较方便，我们出行占用的周期也不是很长。 嗯，邵文，你身边的朋友如果去过塞班岛的，嗯，第一次去大概他们选择哪一个行程比较多一些？ 好像7天5晚的会更多一些吧， 7天5晚 就想尽可能的多感受一些。 对对对， 但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些就是性格相对比较爱热闹的人，他会觉得说去海岛可以， 嗯， 但是待上1-2天我还行，时间一长一个星期我可能会有点待不住。 嗯， 塞班是一个这样的会让人容易待不住的岛吗？ 这真的是能举出好多海岛都是属于袁一说的这样的属性。 对对对， 塞班岛不会的，因为塞班岛是这样，你别看它岛不大啊， 嗯， 但是塞班岛呢就是它集合了吃喝娱乐玩住行购物这么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海岛， 嗯， 那么也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说大家不需要出岛也不需要去跳岛，就在海岛上完全可以一站式的去体验一个服务， 嗯， 而且你不是说像很多的海岛就是你上岛了可能是阳光沙滩海水， 嗯， 可能你要去想选择一些其他的项目你需要选择跳岛。 对对， 塞班岛不需要，塞班岛就是完全你可以在岛上进行的很丰富很丰富的， 在这一个岛上就可以。 对对对， 选择很多。 对， 吧， 对对 对， 完全你不用出岛的。 嗯， 而且那都有哪些选择呢？ 比方说我们最了解到的就是塞班岛我们可以海陆空这些所有的海陆空所有的项目我们都是可以有到的， 嗯， 而且我们塞班岛还有购物， 嗯， 这也都是不错的。 嗯，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刚才说到海陆空我就突然想到， 嗯， 很多人在塞班岛拍回来的照片， 嗯， 跟我发朋友圈是不太一样的啊。 嗯， 大家看到我上次去的时候呢，我拍回来的东西呢可能稍微的就是简单了一点啊，我拍到的是人像啊， 嗯嗯嗯， 拍到一些这个剪影啊， 嗯， 这个我看到别人拍塞班岛拍的最多的是开一个敞篷跑车， 啊， 这个让我最初是怎么认识塞班岛的， 嗯， 我就觉得塞班岛是一个跑车很多的地方。 嗯， 对，塞班岛是一个中国游客自驾选择比较去的比较多的一个海岛。为什么？因为就是中国21周岁以上的公民啊， 嗯， 就是持中国的驾照是不需要任何翻译的文件， 哦， 就可以在塞班岛直接去租车，而且塞班岛的这个车辆基本上用的都是现在比较时髦的这些车辆，比方说我们的大黄蜂，我们的 野马， 而且都是完全敞篷系的，而且比方说又想挑战越野系的这种的，我们塞班岛上还有这种悍马，还有这种大型的这种改装的 UTV 驾驶都是可以体验到的。 对，所以这样的图片呢给大家传递一种信息，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跟什么样的东西，你跟什么样的物体，跟什么样的背景合影是最漂亮的， 嗯， 一个是那个海岸线， 对， 然后一辆跑车，其实很多车其实拍起来单拍车的话都很漂亮， 嗯， 但是跑车就是跟人啊，跟在那儿休闲度假的人， 风景 非常吻合。 对， 哦， 对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是的，为什么人家说塞班是一个晒美景一个地方呢？如果你就像主持人说的，你配着一辆跑车，配着一个很好的海岸线的风景，然后我们再配上塞班当地特有的这种凤凰花啊，那照出来的相片那就太赞了。 凤凰花长什么样啊？ 凤凰花是塞班岛的一个属于算国花吧？ 嗯哼， 对，当地也叫火焰花。它 是这样啊，我原因因为它是江南，但是呢，它又不够在南方。 嗯， 你如果再往南方，往福建一带走， 嗯， 往广州、 嗯、 广东一带走， 嗯， 凤凰花就会看到了。 是 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在我国的南方和刚才说太平洋海岛，很多海岛， 嗯， 都会有大片大片的凤凰花会盛开。我们去的那个季节恰好，我上次去的时候，他们说是刚刚要开的时候， 对， 还没有啊， 对， 绽放。 对， 所以如果现在去你能看到的应该是大片大片的，是吧？ 大片大片的塞班岛凤凰花最开的最好的 季节就是从六月份到八月份吧，是它凤凰、全岛凤凰花基本全会打开。 哎呦，这个月是最好的时候。 是的， 哇，火红火红的颜色，跟就是盛放时这个盛放时节的枫叶是有点类似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有一个别名也叫火焰花嘛。 哦， 这个不需要任何的 P 图，你就可以呈现一个完美的大片。 对，手机拍出来全是大片了。 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婚纱呀、这样的摄影可能在那儿也比较多。 对啊，婚纱呀、蜜月呀，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的选择这种国外的这种拍摄，这种风景照、婚纱照或者蜜月照、情侣照等等，所以塞班岛也真的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配上它的景色。 对，刚才说到海陆空这个陆地啊， 嗯， 咱们上半时段再说一件事情，这个陆地上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选择。除了咱们平常所说的休闲度假的项目，你比方说自驾，这个它就稀松平常了嘛。但是据说在塞班呢，现在的这个像体育的项目、像亲子的项目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对啊，塞班岛好像就是每年啊都会有一些体育运动赛事在岛上举行，比方说上次像主持人您去过的，正好赶上塞班的第十三届的那个国际马拉松嘛。然后据我所知，今年的10月25号塞班又开始举行了那个铁人三项赛，国际的铁人三项赛。 你听到这个你觉得跟海岛是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什么关系。 但是他就是在塞班。 对，真真实实的他出现在塞班嘛，铁人三项赛，而且是国际性的，有很多国际性的这些体育爱好者，还有这些业余的体育爱好者，他们都会报名参加来的。 但是你这么再想一想吧，换个思维想，这铁人三项比赛跟包括马拉松比赛跟海岛也挺契合的。 是的， 就是这样听上去很艰难、难度很高的运动项目，在这种风景如画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其实参加一下就是一种享受。 是的，没错。 刚才说你自己去体验是享受，我再说一点，你作为看客也是一种享受。因为这些体育项目对于塞班岛来讲，它有着悠久的历史。 是的， 这样的一些传统的项目、传统的做法，使得这海岛的人都对体育特别的热衷，他们都对健身特别特别的热衷。于是产生了什么？你在海岛上看到的总不会是大腹便便的人， 对， 看到都是特别棒的身材， 对，身材超好的，对对对。 而一旦你在这个赛事举行的时候再去，你就看到很多运动员， 是 他们带给你的那种健美的力量， 对， 更足， 阳光健康， 对对对，没错，那种运动的器械就是带动你，就是在我们这种平时繁忙的工作当中嘛，我们不由自主的要加入到这些运动当中来嘛。 对对，那是不是像有一些项目可能它也会有亲民众的一面，比如说普通的游客是不是也可以去感受性的报名参加一些活动？ 可以啊，就比方说，就我知道的，当时咱们的那个马拉松，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我们如果跑不下全马来，也可以参加半马这种运动。然后其实不是说你要把全程一定要都要坚持下来，只是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来感觉到这种海岛这种体验感嘛，一定要参与进来。可能你参加一项其中的一项，其实已经就融入到这个环境里来了。 就是到天涯海角去参加一场马拉松， 哇， 长跑， 是的， 多美妙的事情。 对，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海岛旅游达人邵文给我们推荐塞班岛。在接下来的暑期一个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各位已经准备好了？刚才邵文说嘛，去塞班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说走你就可以走， 对， 一个月里面抽出个7天5晚， 对， 或者是5天4晚， 6天4晚、 6天4晚、对，都可以去塞班岛这样一个飞行单程只有5个小时的海岛感受一下。那么我们在广告和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2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 二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盼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盼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中午的1:3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旅行规划师是海岛旅游达人邵文，再次欢迎邵文。 大家好。 嗯，邵文刚才在我们讲这个在塞班的旅行多种方式啊，提到了一个层次，海陆空。 嗯、 啊， 对， 这个全方位也很立体的感觉。 嗯， 那说到这个陆地上的项目，其实陆地上项目还有很多很多。你比方说，其实我倒觉得啊、很多人在我那个行程当中就问到导游说，哎、在这儿骑自行车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啊。 后来我们在路上，因为我们是坐着车在走嘛，看到有好多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都是骑自行车在那儿骑着玩儿。 对。 然后说他们骑多远，他们说有的人家就是骑着就环岛就这么走。 对、啊嗯。现在国内都很多这些公司，他们在那个境外啊，或者在一些海岛啊，他们去做这些团队建设，就专门有这么一项运动，就是。环岛骑行，然后或者环岛越野骑行、其实也是一种全民的这种运动吧。现在国内这种全民的马拉松或者全民的运动带得比较热嘛、所以就把一些海岛的这些体育项目也带热起来了、而且说实话，在海岛的这种骑行，因为它本身空气质量非常好嘛，对我们的呼吸的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这一点他们说，如果你感冒了，到了海岛 这好的几率好的速度很难以想象。 就是感觉是那种矿物质盐然后在你的鼻腔里面充斥的感觉。 对对对， 洗了一遍。 对 对 对, 对， 一下就好了。 嗯嗯， 而且那儿对于骑行啊，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体育项目，比如说马拉松啊，对于跑步的人来讲，它的界面是很友好的哈。 是，对， 因为它的设施各个方面很完善。 对对对， 嗯 嗯， 跟大家这个爆料一下，刚才在一小段广告间隙的时候，直播间我们三个人每一个人相信都是肾上腺素爆棚的那种状态。 我没有看恐怖片， 没有看恐怖片，但是说了一些有点惊险刺激的活动。 嗯，尤其每次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袁一就会笑我吧，说我是一个恐高症，恐高症在我身上是很明显的，有的时候想一想高处我都会手心出汗的。 嗯， 但是哎，说到这个高度啊，在塞班呢，我们刚才说了，陆地这个项目很多了，其实在空中项目上。非常有优势。 对， 一般呢，我来讲，我们说到东南亚的某些海岛，我们不会提到这些项目的。 不、会。 但是在塞班就不一样。 对，塞班，比方说在空中项目体验感比较好一点的，比方说有空中的那个飞行小飞机的驾驶体验啊， 嗯、 还有那个高空跳伞， 嗯， 这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些都算是相对有点偏极限一些的运动，也是很多人此生这个必须要体验的清单当中的一项。 哎、刚才袁一怎么说来着，他说有人只要去塞班跳过伞， 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只要跳过伞的、一定会把那个跳伞的照片当头像的。 对， 就跟你当时就是很流行潜水的时候，只要下水潜了水，那张照片也是头像。 没错， 挑战过了。 嗯， 那个我记得他们说，就是一个说那个跳伞它是分那个级别的嘛，有高度不同是吧， 有2500米和4200米嘛，最高的也就是4200米了。 一个是啊，一个是啊， 因为它急速下降的速度其实都是在那个8秒到10秒之间嘛，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个打伞的开伞的一个巡逻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我第一次听到你刚才说8秒到10秒之间， 八秒到十秒的有一个急速下降的这么一个身体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你出舱跳下来那一个刹那的话，其实8到10秒是急速下降的一个过程， 并不像，因为我们电影老看哈，那个跳伞跳出去以后，是这样，我们看到那个部分 是漂浮的， 对，总觉得它还在。天空要做造型嘛，所以您总会觉得啊，跳出去以后我就飘在空中， 对、 是浮起来的。但事实上就跟你落水是一样的， 是 落水的一瞬间你会先下沉、你不会立刻浮在上面。 对对对， 所以过一会儿你才可能会浮起来。 就是像您说的，咱们看见他们好像在那儿摆造型，在那儿在那个漂浮、其实他的下降的速度是非常非常， 还在 降对，他下降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没有体验过哈、是不是这个跳伞项目是有一个教练抱着你一起跳的？ 那当然了，因为 所以重量就更大了。 对， 降落的速度会更大。 如果因为对一个第一次跳伞的人来说，如果你后边没有一个教练去带你去跳的情况下，那咱们的开玩笑的说， 那都没有啊了， 你就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 直接吓晕过去了。 有可能你不用签证， 很有可能 飘到关岛去了， 很有可能啊，就是因为你自己无法掌握。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教练是在你身后还是在你？ 教练是在那个游客的身后。 身后， 对，他在后边是护着你的。 这样不是你拍照更方便了吗？ 对 吧？就是这样拍的嘛。 前 面。 而且教练还会负责帮你拍照。 对，教练。 如果你自己跳的话，估计你也顾不上拍照这个事儿。 对对 对 对对。 一般咱们游客自己跳下来的话，所有的聚焦点不会再拍照了，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些拍照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后面的教练去帮你拍的。 嗯， 我们跟大家描述一下各自看到的这些照片啊，这些照片的人呢，其实还是本人， 嗯， 但是长得特别不像本人， 就是五官好像都挪位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你，我开始第一个反应是啊，风好大， 对对对对 对， 把他的鼻子都吹到脑门上面了。这种感觉， 就是、 因为它高空嘛，高空它的风速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脸可能就会有点给打 变形， 有点给打变形了。 对， 其实是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 控制无力， 自己也害怕，也就刺激， 会张嘴 兴奋。 你张嘴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唾沫四飞， 流口水， 有没有？ 流水 有这种 口水往上飞。有的教练就开玩笑嘛，让你把嘴直接闭上嘛，因为为什么他在你的后面嘛，你的口水全喷。你的口水全飘在他的脸上了， 尝遍口水的教练。 对对对，所以一般我们也是怕我们张嘴就是喝灌大量的风嘛，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是让你把嘴闭起来，也对你人体也是一个保护嘛。 对， 嗯， 喝大量的风下来不利于这个排泄。刚才说到这是一个跳伞的项目， 嗯， 跳伞呢在塞班现在是非常普通的，大家都是可以去体验的。 对对对， 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有年龄限制，我们对跳伞好像应该是对儿童和老人啊有一定的年龄界限。 嗯、 比方说你到一定的年龄，超过多少年龄，然后比方说你身体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这种。 种的是不太适合这个项目的。 对对对对， 孩子儿童可能你未达到一个标准的一个成人年龄、 嗯、 或者说没有达到一个身高年龄也是不可以参加这个的。为什么？ 嗯、 因为我们儿童和老人的身体是比较脆弱的嘛， 对对， 所以对这种高空的这种急速下降，这种身体可能怕你吃不消。 对，老人、儿童加上张帆就可以了。限制啊， 对， 这是说跳伞项目。其实那个飞机驾驶，我还想多听您讲一句。 嗯， 现在的飞机驾驶是这个每一个人去了以后都可以去参与体验的吗？ 飞机驾驶体验，塞班的飞机驾驶体验，据我现在知道的情况，还真的是没有一个特大的一个限制。 嗯， 因为是这样，因为飞机驾驶体验除了一个副机长在旁边坐着以外，你自己是一个驾驶员以后，作为一个副驾驶，后面还有两个那个乘客位， 嗯， 乘客也是可以上的。 嗯， 其实就比较适合一家三口这样去参加。 可是我就觉得说，学车还得有个过程呢， 嗯， 这可是开飞机呀，直接把主驾驶给完全没有经验的游客开，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咱们所谓的这种开飞机的驾驶体验，不是那种就是国内的这种商用小飞机这种考专业的执照这种的驾驶， 嗯， 其实是由专业的我们的机长把飞机带到一个巡航高度以后，然后是让我们游客去感受这个驾驶服的这个操纵杆啊， 就是自动巡航的状态下， 对，自动的一个巡航，对，然后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些这个飞机的飞行的一个角度， 哦， 其实让你感受到坐在这个驾驶位的这种驾驶感， 嗯， 其实是 并不能负责起飞和降落， 嗯， 太危险， 那不太可能。 我想大家可能误解袁一刚才这个话了，袁一是说啊， 嗯， 这不看着我开走了怎么办？会开的人不一样， 我不会开， 嗯，对， 所以这样的项目其实往往会吸引更多的年轻的朋友， 对对对， 啊，他会有这种冲动， 是 因为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吧？ 对，因为很多地方是没有这个项目的嘛， 对， 他体验不到的。 嗯， 那我问一下张帆，这个小飞机你愿意去吗？ 可以啊，没问题， 这个可以了，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因为这不在舱外，我都可以 啊，就是有铁保护着那个。 你知道啊，脚下只要不是透明的 哦， 哎，我就觉得 我建议一下，这个可以设计一个360度纯透明玻璃钢的这个小飞机， 然后供我使用， 有点像玻璃栈道那种感觉的是吗？ 对， 这个还是那句话， 嗯， 出门在外有一些项目呢，咱们量力而行， 是的，没错，对。 其实心里我们自己有一个把握， 嗯， 有的时候你不一定是什么疾病， 是 不一定是年龄，有可能就是自己心里的一种承受的程度， 对 对 对。其实咱们作为游客来说吧，我们还是就是说，我们从准备出发那一刻开始，我们还是抱着一个高高兴兴出去玩， 对，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回来的这么一个心态去出去旅行嘛，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去旅游的这么一个状态嘛。 是是是。 嗯， 好，刚才咱们说了陆地和空中项目了，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说说，其实要说的海岛、亲水，这是必不可少 的，是 的， 对 吧？ 海陆空， 张文跟我们大致来讲一讲。在水上项目或者水下项目，我们都可以感受一些什么？ 那塞班的这个水上项目或者水下的项目，那就体验感的体验可以体验度的那就太多了。 嗯， 比方说，可以适合全家这种体验的这种美人鱼号的潜水艇， 嗯， 可以潜到那个塞班的七色海下面。 嗯， 然后，如果有潜水爱好者，我们可以在塞班去做一些体验潜水，或者甚至一些专业的潜水体验。 像蓝洞那边。 对对对，嗯，专业的这些蓝洞的这些潜水体验。那比方说，还有水下的这个海底漫步是更适合那个不会游泳的人，对水有点惧怕的人，又想体验的这种游客去可以体验到的。 嗯， 比方说像常规的海上的摩托艇啊、香蕉船呀、啊、拖曳伞啊等等，塞班的水上项目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嗯， 那包括我们海上的这些游轮晚餐呢，游轮呀、啊、西洋游轮的这种塞班都是有的。 对对，这个到海岛。我经历过两次，就是游轮晚宴。 嗯， 啊， 嗯， 这种游轮呢，它跟我们普通的说到的出海就远洋的游轮不一样。 嗯， 它的游轮规模小一些， 嗯， 人群呢，我们相对的叫集中一点。 对， 然后这种氛围会非常热闹。 对， 海岛风情有的时候怎么感受？一个是在你可能踏上海岛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啊，它跟大陆的这种感觉不一样。 是。 另外就是在船上。 对。 船上它会引导你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它会有很热闹的， 是， 很有风情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对。 非常能够带动情绪。 海岛的音乐、 对 舞蹈， 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像我这样内敛的人啊，在那种环境下 会被带动， 它会被马上对带动被激发出来。 对， 平时张帆都是穿黑白灰三种颜色，到了海岛以后各种花都上身了。 啊，有吗？ 为什么有时候说咱们在旅游的状态当中，就是说为什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此情此景， 哎， 然后我本这个一个人发生的一个变化嘛。 对对对， 其实就是那一时刻带给你的那种震撼感，或者说那种现场那种氛围带给你的一个变化，其实是。 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这个游轮晚宴上，在看他们的表演的时候，他会邀请这个 是 我们的游客们上去一块表演。 嗯， 邀请上去了一个，后来我们就一直在争论一件事情，邀请上去那个表演的太热烈了啊，太奔放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猜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嗯， 他是不是中国人？然后很多人都说肯定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没有那样的、啊、 会羞涩一些。 哎，结果后来发现南方小姑娘就是咱们国内的， 嗯， 你会觉得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所以海岛它给人的带动的这种东西。是你可能永远不出家门，你是不会知道自己有什么潜力的。 海岛嘛，一个热情的一个地方嘛。 是，嗯，包括其实，在水上项目里面，刚才上文还没有说到的，我很多的跟这个鱼类的亲密接触的， 亲密接触的， 嗯、 比方说我们的浮潜、嗯，而且塞班好像，据我知道，他今年好像还办了一次海钓节。 哦，海钓哦， 对对，好像刚刚办完的一个海钓节，然后也是有大批量的这些中国游客到那边去，跟当地或者世界各地的这些海钓爱好者去体验钓这种 一两米长的这种大的这种马哈鱼，这种 一两米长的， 对啊，非常非常震撼的，因为好像是刚刚结束的这个海钓节塞班、 嗯， 所以说还是回到咱们一开始一个话题，就是塞班其实是一个多非常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海岛， 对， 嗯。嗯 你去了你会发现， 只会玩不够，并不会待不住， 健康的肤色啊。这个非常优美的曲线， 对对， 每个人都是在那儿，真的是可以展示的一个好机会。 是的，没错。 嗯，所以健身房里锻炼的朋友们，我觉得你到哪里展现？ 找机会应该去晒一晒了。 是的， 记得多带几身泳衣。 对，其实比一些健身房这种密闭空间下的做这些所谓的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有一些人为了一些健康的肤色去用灯烤出来的这个肤色，其实你倒不如在这个纯天然的这种环境下面带给你的这种身体的健康，或者说对你身体的这些变化，其实对你来说是更有帮助的。 嗯，当然也要提示一下，晒太阳还是记得要涂防晒，不是为了防止晒黑，而是为了防止晒伤。 没错，没错。 嗯， 谢谢邵文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海边的这个风景。 嗯， 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们带来的是《住在八七六》，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Every single day, we don't need to explai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Oh, oh, oh, yeah. I can't sleep when you're gone. I feel like I'm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由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盛世佳酿酒营销部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啊，暂缓接单，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是22.99%。今年一季度呢，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啊，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呢，你也懂的。 哈、通过这些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出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啊，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那胡总，你们最近产品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啊，水晶瓶五粮液呢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啊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的水晶瓶盛世佳酿酒。它同样呢是出自五粮液的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同一批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水晶盒的经典包装，包装上呢是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了。那么全球限量发行呢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啊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盛世佳酿。 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的水晶瓶盛世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啊，同一基酒，那我感觉应该是非常难得了哈，也应该是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了。那胡总，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盛世佳酿，能不能给我们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你也知道啊，这款酒产量并不多嘛。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哈，您也知道我们中国人最重礼仪啊，您说来了啊也不能空手吧。 这也是哈。那这样吧，今天呢我就当见面礼吧啊，为了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拿出五粮液股份的52度的水晶瓶盛世佳酿，今天我们就直供给大家啊50箱吧啊，价格呢我今天就市场价3360元一箱，而且今天就给大家打个5折吧啊，买一箱送一箱啊，够意思吧。 好的，胡总，您刚说的是5折对吧？ 对，是的 啊，价格确实不错，而且是买一箱再送一箱对吧？ 对对，没错。 这么说胡总啊也是非常给力啊，再次感谢胡总。为庆祝五粮液建厂65周年，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盛世佳酿今天直供活动是1680元一箱，是市场价格的5折了哈，买一箱呢免费再送一箱，相当于呢是1680元、 啊、 然后 是3360啊，买一箱送一箱。我们这可是为了五粮液建厂65周年拿出来的特别纪念酒啊，不但品质高啊，经典水晶盒包装，而且酒质还是优级的，哪有这么便宜的呀。 胡总啊，我买一箱送一箱不对吗？ 买一箱再送一箱啊是可以，但我刚才说的是3360啊是可以的，而且我已经给到你的是最低的5折价格了，这为了纪念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建厂65周年啊，我们重金推出的高端的好酒呀，你不管是送人还是宴请自己喝或者是珍藏都是非常难得的啊，你那个 胡总啊，我知道是好酒，但今天的这个直供啊就一次啊，再怎么样呢也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嘛啊，就1680元，咱们买一箱再送一箱怎么样，可以吗？ 不成不成啊，绝对不行。这个不是说开玩笑的啊。 您别光为难啊，您就给个痛快话啊，能不能能过咱们就继续直播，不能过啊我想我也没法继续做下去了对吧。 真是没想到啊，你这有点太直接了，我现在是有点骑虎难下你知道吧，太无语了，你这个不是让我为难吗？ 哎呦，你就破例一次嘛。 哎，我就破一次例啊，破一次例，就按照你说的买一箱再送一箱1680啊，2箱12瓶。不过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啊，今天这个价格只针对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啊，只能是在咱们播出的这10分钟节目有效，希望呢大家能够体谅。 好的好的，太感谢胡总了。 哎，这抢到酒的听众是得谢谢你。 您说了啊也不能反悔了啊，赶紧把这个订购方式啊告诉我们吧。 那打我们的 VIP 贵宾客服电话吧啊，400-919-6686啊，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好的。想喝庆祝五粮液建厂65周年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盛世佳酿酒的朋友们，赶紧拨打400-919-6686，400-919-6686。不过在这里呢，特别提醒您的是啊，抢购热线400-919-6686，时间一到啊，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盛世佳酿酒立刻恢复560元一瓶的价格。那么为了公平呢，每人呢也仅限购4箱，而且呢只有50箱，所以您心动的话呢，就赶紧拨通400-919-6686，400-919-6686。 只要您现在打进4009196686，一箱六瓶的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特别拿出来的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盛世佳酿酒，市场价是3360元一箱，今天是买一箱再送一箱，一共12瓶，平均算一下，咱们算下来才140块钱。4009196686，4009196686。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一位超市的黄老板啊，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啊。活动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盛世佳酿酒，那可是高端好酒呀！我们都卖3000多块一箱的酒，你们一箱六大瓶儿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盛世佳酿酒才卖1680块钱，而且呢还要再送一大箱一样的酒啊！算起来一瓶呢才合140块钱，这便宜的有些离谱了，这能是真的吗？其实啊，这个也是我特别想替听众朋友们啊问的一个问题，胡总。 你看你这问的我啊，我都不知道这酒给的是对了还是不对了啊。其实啊，这一点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今天给您承诺啊，每一滴酒都是宜宾五粮液酒厂原厂出品，全部都是经典水晶盒包装，都有五粮液专属防疫标签和原厂 logo。 同时呢，我也郑重声明，五粮液股份出品的高端好酒，货到后验货不满意随时退货退款，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有一点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仅限本档节目播出啊，订购成功后，工作人员呢会把这个五粮液酒厂原厂生产的好酒免费的送到您府上，酒到之后啊，您只需要支付职工价1680元就可以了，一共整整12瓶。我建议啊，抢到酒的朋友别喝啊，都珍藏着。 嗯，感谢胡总的郑重承诺。那么现在这个时节哈，也是酒水价格比较平稳的时期，马上紧接着旺季来临了，这个中秋节啊、国庆节、婚宴喜宴增多，价格呢随时都会变动。就今天呢，咱们通过啊4009196686、4009196686买到这款酒1680元两箱12瓶，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喜欢这款五粮液52度水晶瓶的盛世佳酿酒。 我必须要强调。这个价格还有这个号码的开放时间仅限本档节目，也希望打进电话的朋友呢都少定价啊，能让更多的人享受一下这个价格。 好的，把号码呢再重复一遍，4009196686。今天呢为您争取到的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52度水晶瓶的盛世佳酿酒，是由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调酒大师亲自调制，是65年一遇的盛世佳酿。1680元呢是两箱12瓶，正宗的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盛世佳酿酒，我们自己算一下，等于说每瓶才140块钱，赶快入手，4009196686，4009196686，成功订购呢直接免费送酒上门，货到验货满意您再付款，4009196686，4009196686。今天呢我们的热线也是非常的繁忙，再次提醒大家，职工活动呢只剩下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了哈。今年五粮液建厂65周年特别推出的正宗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盛世佳酿，两箱12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市场价3360元一箱，但是现在仅需1680元，而且是买一箱再送一箱，一共整整12瓶，您就可以全部搬回家了。4009196686，时间一到呢，您想用这样的超低的价格拿到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原厂出品的正宗的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盛世佳酿酒，可就绝对没有机会了。最后的10秒钟了，立刻拨打我们的职工电话4009196686，4009196686。 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